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讲到虚无诈伪，恭怯忠亲。前面四个字介绍过了，后面那四个字未讲。回篇注解里面讲得好清楚，同性称之为忠，异性称之为亲，所以忠同亲是有区分的，关系都非常密切。这里讲得好好，虽有远近亲疏不等，实皆我身关切之人。父子兄弟族人同一个姓，这种是宗，是一个祖宗一脉相承传下来的。亲就是异性结为婚姻，所以有家亲眷属。虽然同性同异性有差别，但是既然结为婚姻之后，都是一家人。所以都应该以亲爱忠诚来对待，同患难共甘苦，这种是从人伦上讲。如果从佛法上讲，那个范围就大了。一般人很难理解，很难接受。但是它是事实真相，这些我们在《大乘经论》里面读得很多，我们也认真地提出来讨论过，确实是事实。事实的真相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同我们同宗，在世法里面同宗是从伦理上讲的，同一个祖先。在佛法里面，我们同一个自性，同一个真心。世尊在华严里面讲得好，宇宙万法从哪里来的？为心所现，那个心是共同的。十法界依正庄严，都是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。色是什么？色是心起作用。 所以大乘经教里面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讲咗一个心，讲咗一个想，心能现，想能变，想就是识。八识五十一心所，就用这个想字做代表，所以是心现识变，从心想生。它怎会不是同宗？所以佛同法身大士见到这一切众生互相残杀，就好似老祖宗睇到后世子孙互相厮杀是一样的情形，能不能怪他？不可以怪他。为什么不要怪他？他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没有人教他。所以佛在《无量寿经》那句话讲得好，先人不善，不识道德。道德是什么？道德就是事实真相。上一辈的人疏忽了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没有人跟他讲，他做的那些罪业，那不可以怪他。因此我们读历史，读中国历史，见到古圣先王，古时候那些帝王，他懂得，他明白，所以做国王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是教学。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，要教啊。所以中国古代不单止国家领导人，甚至地方乡村的领导人，一个家庭的家长是那一家里面的领导人，这些都是大圣大贤要求要做到君亲师这三个字。他意思好深好广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不单止领导对被领导的要有亲情，就如同父子兄弟 家亲眷属一样，热忱咁爱护，咁就做到亲啦，仲要做到师，师系尽心尽力教化佢，令佢明白伦常大道，佢懂得点样做人，点样接物，点样生活，佛法未传嚟中国之前，中国人已经喺度做啦。汉明帝嘅时候，佛教正式传到中国嚟，佛所讲嘅、所教嘅，同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，所以中国当时朝野对佛陀的教学热衷地欢迎，他和中国传统教可相辅益彰，中国人喜欢简单，讲纲领，讲得扼要，佛法讲得非常详细，这种是中国人得天独厚。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看其他国家民族都还没有，这种是中国人之福。中国人的祖先确确实实将君亲师这三个字做到了，做得很圆满，现在中国为什么这么衰微落后，实在是最近这两百年之间受外国人的侵略欺侮，迷信外国的科学技术，将祖宗的教诲疏忽，轻视了。我们先搞成这样，外国的科技文明能不能解决问题，经过这百几年时间，现在弊病出现了，于是整个世界充满了危机意识，外国人现在要学中国古老的东西，他们开始觉悟了，所以世界上很多著名大学 到开汉学系，研究汉学、学习汉学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目的在哪里？解决社会问题，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人心问题。经济、科学、技术改造不到人心，心性的问题，它是中国教育的核心，是佛陀教育的核心。七十年代，英国大学问家汤恩比博士向世界呼吁，能解决二十一世纪问题的，他说只有中国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真正有见地。我听讲英国和澳洲现在将佛法教学从幼稚园扎根，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都要读佛经课程。我们听到觉得非常惊讶。我在澳洲的同修，当地人请我和他们编幼稚园小学教材，我听到非常欢喜。回到新加坡，我要求我们同学尝试编那些教材，从这些地方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几咁重视佛法了。如果对佛法没有深刻的认识，他怎会重视？这一点值得我们反省，亦值得我们警觉。佛法传来中国之后，已经变成中国的文化，这次我去北京访问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吴所长跟我说，印度那边要求他们将中文经典翻成印度文 送俾佢哋。佛教喺印度已经失传咗好耐啦。我听到之后，我认为呢件系好事，系我哋应该要做嘅。但系翻译绝唔系一件容易嘅事。绝对唔系话通达两个文字就能翻译嘅。世尊喺华严甚至大智度论里面都有讲到，佛法无人说，须自莫能解。这个译经的工作必须要有修有证的人才能做得到，不是修行正果就太难太难了。但是这种事情又势在必行，那应该怎么做法？我同佢讲咗三个步骤，呢件事情而家就要做。而家翻乜嘢？翻现代人对佛法嘅著书讲演，呢啲好翻啊！唔会产生重大错误。我哋必须要有一个翻译组织，固定嘅成员。我哋用五年时间从事呢种工作，令从事工作嘅人员逐渐对佛法深入。第二个五年，我哋翻译古人嘅注解，我哋翻注唔翻经。第三个五年，我哋再尝试翻经。换句话讲，有十年对佛法嘅修养，当然最好能儒教修行。十年之后我们再来翻经，没有十年培植，翻经就非常非常困难。这些是我向他提议的，这些工作一定要做。不单止翻译成印度文，希望佛法传播到全世界。换句话讲，其他各种文字都要翻译，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。令整个世界一切众生都能有正确的认知，我们是同一个根生的，真如自性，然后一切众生才能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，共同创造安定繁荣的社会，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亦不会再有彼我相争，亦不会再有 丝毫计较。公结忠亲，先会真正消除。他这个地方最后两句话讲得好啊。披其知者伤其心，这句是用植物来做比喻。那棵树，你如果斩断它一条枝，伤它的心，伐其根者斩其末，譬如佛所讲的人民爱物，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戒经里面所讲清净比丘不踏生草，真正的慈悲从这些地方流露出来，我们应该要学习。所以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宗亲，怎可以公揭？就算他做错了，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会做错，一时迷惑，不是他的本心，不是他的本意，而是一时迷惑，一时误会，他想错了，他做错了，应该谅解，不要计较。久而久之，他会觉悟，他会忏悔，他会回头。我们内心等待，我们从中协助，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回头，这种是人人君子，这种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。这句我就报告到这里。这部回篇里面有很多故事，举了很多例子，各位自己可以看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